总管天津海关周副周大人求见。咱家与他平日素无交往，他来做什么？对呀，我何不从他这儿先探探底细？想到这里，只见李莲英一拍大腿喊道，快快快有请，卑职周副给总管请安。哎呦，周大人呐，来，快快请坐。周副是奉了李鸿章的命令，想来探探口风，巴结还来不及，哪敢就坐呀？连忙说道，卑职不敢，卑职不敢。卑职早闻总管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只是无缘拜会，今日特来向总管问安。这点东西是卑职的一点心意，请总管笑纳。周大人呐，太客气了。李莲英说着接过东西，咱家呀只不过是服侍老佛爷的一个奴才罢了，将来老无所养，死也对不起父母生身之恩呐。哦对了，这是这是法国领事送与中堂的葡萄酒，卑职有幸得了几瓶，特意送与总管，实在是不成敬意。我听说这葡萄酒活血是吗？哦对，这种酒养颜活血，药性王道，常服自有艳效。总管每日服侍太后从早到晚，总要有龙马精神才能对付下来，所以好，太好了。说着，李莲英便将周副拉着坐下，寒暄几句，李莲英便转入正题儿。先是问北洋衙门聘请洋人的薪水，接下来问到北洋所收海防捐的实数，谈来谈去啊，就是离不开钱字。周副不由得生了戒心，小心地敷衍着。不过就他那点本事，怎么是李莲英的对手呢？提到购船经费，终于让李莲英问出花样来了。周大人，咱跟外国人买船也是付给现银吗？哦，不是，要买了英镑汇去方可。没看出来周大人还见识挺广的，不知去哪儿买呀？听了李莲英的夸奖，周副说话也没有遮拦了，于是很起劲地说，回总管的话，哪家洋行都可以买，不过咱们总是买汇丰银行的。 哦， 这是为什么呢？莫非在汇丰银行那买可以给咱们少算一点吗？ 不是这样，磅价是一律的，逐日行情不同，是高是低要看外国电报来挂牌。 至于专买汇丰银行的，是因为海军经费存在他那生利息。一听这话，李莲英不由得心花怒放。啊，北洋啊，果然还存有款子，这可好办多了。于是又不动声色地问道，外国银行的利息怎么样啊？想来比咱们的银号钱庄要高点吧，不然也不会存他那去，您说呢？周副刚才话一出口，心里就后悔不已，不该将北洋的实情说出来。这会儿看李莲英又问起来了，立刻学了个乖了，不肯透露确定的数额，于是说，也不见得，而且存的是活期，比定期的还低。 既是如此，何不存在咱们的钱号钱庄里，图个啥呀？ 洋人做买卖，一切照合同办事，比较靠得住。还有， 话到口边，周副不由得打住了，然后漏洞已经出现。李莲英岂肯轻易放过？ 怎么，周大人不想说与咱家听听吗？ 既是如此，那就算了。周副哪有胆子得罪他，顿时骑虎难下，思索良久才说， 总管息怒，卑职说的就是洋人做买卖最看重主顾，无论谁的银子存在他那里，不但靠得住，而且有人去查，他们也不会透露出来。 奉旨去查，难道都不行吗？ 外国银行都有他们国家的公使管辖，太后的懿旨，恐怕行不到那儿。 原来如此。真没想到啊，这里边还有这么大的学问。 说到这里，李莲英连打了几个哈欠。周父奉命来探底细，没想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，倒让李莲英探得许多消息。正想开口再问，谁料李莲英来了这么一手，当下只好说着：“ 时候不早了，总管早些安息，卑职告退。”“ 好，那改日再会。” 说着，李莲英便将那周父送出了门。第二天，原定的是检阅于雷挺打靶。李莲英由于昨天晚上太过兴奋了，起来已经是日头东升了，急忙穿好衣服直奔演武台。谁知到那一看，纯亲王还没有到，不由得纳闷起来。 中堂，王爷今天…… 王爷昨天晚上偶感风寒，今日不能前来。 听到纯亲王不来，这可把李莲英高兴坏了，连忙询问李鸿章是不是现在开始检阅。 李鸿章因为纯亲王没有来，本想取消这次检阅，可是一看李莲英那副样子，又不好说什么，只好吩咐开始检阅。 于是演武台前旗杆上一面金黄大旗冉冉升起，等升到顶端，只见海面上激起一条条白色的浪花，鱼雷艇就像水蛇似的窜了出去。只听轰隆隆的巨响，硝烟弥漫，一盏茶的功夫，炮停烟消了，海面上浮满了碎的木片。 中堂啊，这么多鱼雷艇，咱家还是头一次看到，太精彩了。 哈，只有五条。 什么？只有五条啊？这看上去倒像是几十条似的。 这鱼雷艇乃破敌的利器，海面辽阔，如想防护南北角，就需要上百条方可够用。只是如今经费紧张，买不起啊。还请总管回去后向太后多多美言几句才是。 对呀，我何不趁此机会将老佛爷的意思说给他呢？想到这里，李莲英向左右瞅了几眼，李鸿章见状知道有话要说，连忙让左右退去。 总管，不知太后这次有什么吩咐？ 其实啊，也没什么事，皇上现在也大了，老佛爷准备撤帘归政，按祖上的规矩应该修个园子奉养老佛爷，中堂您说是吗？ 是的，应该修。 老佛爷的意思是想修修清漪园，只是现在呀缺钱。 听到这里，李鸿章顿生戒心，莫不成又把主意打到我这来？ 这事应该由户部负责才是啊。 这事啊是该户部管，只是户部现在手头也紧。老佛爷的意思是看您能不能给急一点，等过阵子再补上。 一年就给我这么点钱，还要挪用，这海军到底还建设不建设？ 李鸿章一听要从自己这里要钱，不由得急了。总管，我这每年预拨多少银子，拾到多少，想必您也有耳闻了。我这实在是紧张，您能不能向太后美言几句啊？ 中堂实乃天下第一重臣萧将，我一定把水师盛况如实向老佛爷禀报。不过我听说北洋衙门还有笔款子存在汇丰银行，中堂您看这事儿是不是也向老佛爷说说呀？ 这 李鸿章没想到这点底细也让李莲英给摸了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答辩。总管，北洋衙门确实在汇丰银行有笔款子，不过是准备用来买船的，3个月后这船就到，如果到时候拿不出钱，那可就……没等他话说完，李莲英已经开口了，中堂只管放心就是了。建设海军乃当前第一要务，老佛爷能不知晓？现在您就先解解急，到时候老佛爷啊一定会再给您拨款的。李鸿章唯恐慈禧太后来个刘备借荆州，只借不还，苦思良久，勉强又找个理由：为太后修造清漪园，鸿章应该效力，只是人言可畏，恐怕这影响……中堂尽管放心，你想想，这清漪园是当年乾隆爷操练水师的地方，依山傍水，地势雄伟，我们在此建个京师水操学堂，一来操练海军，二来孝敬老佛爷，这一举两得，顺理成章的事情，谁能说出个不字呢？恐怕到那时候啊，中堂您更要加官进爵了。李鸿章明知此举乃皮里抽筋，釜底抽薪，不是建军大计，但这是慈禧太后的主意，岂敢违抗？只好顺水推舟，默许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一行人登上一艘巨大的巡洋舰，劈波斩浪，返回天津行辕。歇息了几天，便打道回京了。临回前，李鸿章又背着纯金网见了一回李莲英，将两个嵌在水晶球内的指南针托李莲英给慈禧太后带回去，又给李莲英送了50,000两银子，求她在慈禧太后面前多多美言，公事私事一起办。李莲英自然是心花怒放，不过带着回京怎么成呢？当下便托人在天津备置砖瓦木料，运回故里营造庄园。自从李莲英走了以后，慈禧太后可真是望眼欲穿呐。这一天听说醇亲王一行回京，急忙召见。慈禧太后笑着问道：“醇王爷啊，北洋海军是否如李鸿章所奏啊？” 回太后的话，李中堂所言不虚，我北洋海军确已初具规模，依臣看来战斗力不弱，陆军官兵骁勇善战，一改往日疏懒迟缓状态，水师官兵确实了得，实战演习弹无虚发。不过 说到这里，醇亲王犹豫了一下：“ 海面辽阔，现在的舰只远不能应付下来，应该加速购买新舰，方是上策。” 慈禧太后哪管什么舰只多少，这会儿她满脸子都是钱的事儿。听了醇亲王的话，于是问：“ 照你这次去看的情形，那将来还得要有大把银子花下去，怎么样筹款？你跟李鸿章谈过没有啊？”“ 谈过了，办法有几个，不过一时还不宜明示。海防新捐限期将到，臣想应该宽限些日子，现在直隶的报捐者非常踊跃，对北洋的入款大有关系。”“ 可以啊，这些你看着办就是了。除了户部筹划的法子以外啊，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行的生财之道？”“ 北洋的安危不仅直接关系到京师的安全， 而且与咱大清江山社稷有莫大关系。海军是国家的国防力量，所以臣想如果办海军，应有各主要力量筹措，由海军衙门统筹运用。 嗯，好吧，等将来正式建军的时候，分予各省照办就是了。哦，那北洋衙门现在还有款子吗？ 臣不大清楚。 怎么这一等重要的事情都不清楚呢？ 慈禧太后看来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于是转一个话题： 莲英这次与你出去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不守规矩的地方？你可不得欺瞒。 臣不敢欺瞒太后，莲英这次与臣出去行为举止实在是让臣始料未及。 不等慈禧太后再问，醇亲王便大赞李莲英如何安分守己，知道分寸，尤其是谢绝外客，那种操守着实可靠。因此大小衙门的官员对他不仅佩服而且敬重，都说这是皇太后知人善任，法度严明，所以派出去的太监才会如此守法尽礼。慈禧太后就喜欢别人给她戴高帽子。不过这会儿啊，她关心的是李鸿章能否给她几点银子，所以听醇亲王很起劲的说完，只是淡漠的说了一句： 他能如此懂规矩，就算他的造化。好了好了，你下去歇着吧。 等醇亲王一退出，慈禧太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李莲英： 莲英，快说，这次去情况如何？老佛爷，王爷所说的句句属实。 接着李莲英便绘声绘色地描绘起操练的情形。他本来口才就好，善于讲故事，再经过一番的添油加醋，将那操练的场面描述得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。他是越说越有劲儿啊，可是慈禧太后却越听越不耐烦，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： 行了，你忘了是去做什么的，尽说些废话。 老佛爷息怒。李玲这才缓过神来，依旧笑着说： 老佛爷您交代的事情，奴才怎敢忘了，奴才都已办妥了。 哦，这么说李鸿章是答应了？ 是啊，刚开始啊，他还苦穷，说什么没银子，连军舰都买不起，哪来银子修园子？不过奴才一将他的老底儿端出来，他就束手就擒。原来啊，这北洋衙门在那什么汇丰银行里还存着笔款子呢。 哈，莲英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看着慈禧太后非常感兴趣，李莲英也是带劲儿了，接着说： 老佛爷，这老狐狸挺狡猾的，派了个什么叫周富的，是天津海关道来奴才这探虚实，他哪是奴才的对手啊，三言两语就让奴才给套了出来。哦对了，听那周富说，这银子一旦存在外国银行里就没办法查了，连老佛爷您的懿旨都不行，奴才想啊，这里面更是有鬼。 啊，是这样。 慈禧太后想想办海军毕竟是一件大事，可别出什么乱子，因此又问： 莲英啊，那依你看北洋海军实力到底如何？不可欺瞒，知道吗？ 奴才不敢，依奴才看实力非同凡响，这下如果谁还敢欺负咱大清，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 那现在的舰船是不是够用了？ 老佛爷您就放心吧，足够了，即使真的应付不过来，过阵子再买也不迟啊。与其让他们把钱存在银行里，倒不如老佛爷您先用着。 一句话说到慈禧太后的心坎里了。哎，对呀，与其这样，我何不先用着，过阵子再拨给他不就是了吗？看着他那贴己的奴才，慈禧太后会心的笑了。 莲英啊，这次出去你办得不错呀，应该好好的奖赏一下。从明天起啊，你就是咱大清朝的内廷总管了。 什么内廷总管？ 李莲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，他呆呆地站在那愣了半天，这才缓过神来，急忙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般地说， 奴才谢过老佛爷，奴才谢过老佛爷。 起来吧，瞧你那傻乎乎的样。看着李莲英那副受宠若惊的样子，慈禧太后忍不住笑出了声， 如果不是刘总管识趣，你还不一定要等多长时间呢。 那他 出宫做道人了。 那么这位刘总管到底是谁呢？他为什么会去做道人呢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救黎民于水火，

22年整。